家具家电全配齐了，设计师全程把控，干活细致，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。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，设计时尚，性价比还高，啥都不操心。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，请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，详见店内活动。 三副苦薯片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了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戏，路灯底下翘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8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副高控制，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是晴间多云，光照比较强，气温上升快，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或者以上，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，天气感觉比昨天更加闷热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中，中午前后尽量不要外出或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，如果必须外出的话，请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及时补水。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东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评书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，要坚持杀田代彪，非引起公愤不可呀！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这些武将嗷嗷一声，不就坏了？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，爱卿，爱卿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别再坚持了，你来看，他们都什么模样？朱元璋跟老婆子一捣鼓，马娘娘一看也吓了一跳，喂，哎，陛下。那您就看着办吧。哎，好好，有账不怕算，咱慢慢来。朱元璋把老婆安慰住了，这才当老好人。二哥，各位爱卿，大伙消消气儿吧，刚才却是一场误会。你说娘娘好像没挨砸，他能不多想吗？妇道之家也有想不周全之处。算了算了，把田代彪放回来。哎，给放回来。田代彪多聪明，一看这个形势明白，肯定大伙给求情了，不能把大伙装到口袋里呀，自己再委屈也得说两句软话话，跪在皇上娘娘的面前叩头施礼，臣罪该万死。食材之间，因为铁狮子太重，我手一滑，石落在地，好悬打伤娘娘的凤驾，我是死有余辜。陛下，娘娘，您处分我吧。 你看这小伙多会来事儿。朱元璋心里自然是欢喜了，微微一欠身，再彪别往下说了，朕全看得清清楚楚。来人，把绑绳解开。哎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田再彪顶盔贯甲，归班站立。朱元璋一想，这事也不能完呐，得找人报号，赶奔柳河川救常遇春呢。你说这个人叫谁去呢？叫韩金虎，田再彪不服；叫田再彪，韩金虎不服。后来经过商量的结果，常茂给出个主意：这一个人去也行，两个人去也不算多余，他们俩不都乐意吗？就让他俩一块儿去，一个从东路进攻，一个从西路进攻，哪一路先到柳河川，哪一路算正式的先锋，回来立功。朱元璋一听这主意也不错，问韩金虎和田再彪：二位爱卿，你们可曾听见？愿意不愿意这么办？臣遵旨，臣遵旨。这韩金虎还真强阳斗胜，不把这功劳拿到手，他死也不瞑目。就这么样，军师刘伯温给每人一支大令，但是也不能耍光杆司令，手下得有帮手。常茂一看坏水上来了，把年轻人的叫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全安排好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花茂、汤琼、郭燕威，十来个小年轻人的过来，躬身施礼：主公军师，我们愿意保护田先锋，给他做下手。他们乐意跟田再彪、常茂、于皋、丁世英这帮人也十来个过来：陛下，我们乐意保护驸马爷。马娘娘在旁边一听挺高兴，心说常茂这孩子是精啊，是傻呀，原以为他一定得跟田再彪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没想到还要保护驸马，没跟田再彪去。马娘娘一想，常茂叫无敌的将军，那把宇王槊真厉害，有他在，驸马就会平安无事，哀家我就放下心喽。啊，是啊，他想错了，没有常茂还好点，有常茂好像没把这驸马喂了狗。等这个事定下之后，就见各路小将军顶盔贯甲、罩袍束带、系甲蓝裙，拉战马、抬兵器，都跟小老虎一样在辕门外上马。马娘娘、皇上、军师都送到外面，因为这是大事啊。临起身的时候，刘伯温再三嘱托，告诉韩金虎和田再彪：不管你们俩是谁，谁要闯过天荡山，到了柳河川里面见着开明王常遇春，告诉他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，大破冤兵，听信炮响一起动手。但是还有个问题，韩金虎也好，田再彪也好，都是生人，恐怕常遇春不认识。为了证明起见，朱元璋下了一道诏旨，给两个人一人一份，司平文书官平宴呢，你到那管那么说话行吗？两个人把诏旨带到怀中，提枪上马，炮响三声就杀出白羊关。 安下众人等候咱不提，单表这两路先锋，一路在东，一路在西，各引3000人马呀。这3000人马就得说叫敢死队，因为前面有几十万援兵，18道连营，偏荡山还有炮台，那么容易过去啊？就到了柳河川，还不定剩下几个人，也许叫人家全包圆。韩金虎和田在彪都暗中较劲儿，一张嘴咱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就得一头一头来。单说田在彪跟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这十几位小弟兄是边走边唠，走来走去就来到天荡山下，花枪太保立马横枪，抬头观瞧，哎呀，好大的天荡山，好像个笔架，当间有俩豁口，必须从那儿通过，那个地方必有重兵把守啊。听说那俩豁口都有大炮，能不能过得去呢？在天荡山前，元帝的连营是一道挨着一道，离远处一看跟大海的波涛一样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似长林，棋子好像牛毛那么多。田在彪把蒙面具往脸上一蒙，马的肚带连襟几扣，花枪往空中一举，弟兄们到了啊，冲！3000多只老虎一样嗷这一嗓就冲奔援兵的连营。这元人呢做赤酒战的，在连营的前面往战壕挖了3道，宽了下2丈，深了下2丈，里边都灌了水，在沟底还有毒脊里尖刀尖都朝上掉进去就没命，在这壕边还密布吉利障碍，要想过是势比登天呐。他们在里面还修了一道土围子，这道土围子厚了下有5尺，高了下有1丈5，上头有箭眼，援兵日夜在这巡逻，来了好几千人，人家看不见了，急忙禀报这里的主将叫完颜阿骨龙。这完颜阿骨龙是大金川的太子，胯下马掌中金钉枣阳槊，是一员猛将，他把守着头层防线。完颜阿骨龙一听说什么明兵来攻打天荡山，真是笑话，你们真活腻歪了。他亲自到了第一线，赶奔土墙后督战。他一看可不是吗，明朝的军队分扇子面一样冲上来的，跑到最前面有十几匹战马，由于战马太快，马蹄子后面扬起一溜土线，声音是由远而近，完颜阿骨龙乐了，飞蛾奔火，自投送死，放箭！一说放箭，连当时那原始的火枪一块开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哎呦，这人可伤损的太多了。 攻击的民兵不断的倒下去，骑兵步兵成排成排往下跑。田再彪脚的肩膀子一麻，可能也中着箭了。他头眼一看，可不是嘛，一只狼牙剑正钉在肩头上。他一咬牙，哎，把剑拽出来，还瞪出块肉来，鲜血如注，就躺下来了。但是身为大将，不在乎这个，他往下一哈腰，双脚点的马跟飞一样，就越过战壕，把援兵可吓坏了。哎，咱们来了飞马了，哎，还是飞人，俺不喊了。田代彪就杀到了，把掌中的花生一晃，你再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花枪倒竖，死尸翻滚呐、啊！就这样，田代彪冲过三道战壕，越过土围墙，就杀得援兵的心服重地。但是回头一看呢，好嘛！当兵的一个也没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那十几个小英雄全甩到后边了。他光听见鼓声、喊声，搅成了一片。他知道两方面展开的激战，顾不了许多了，他还能冒回头接那些人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干脆一个劲儿就往前冲吧。好在这里边都是猿人的天下，见着都是仇人，不用顾虑。远了用枪扎，近了用宝剑砍，血染征袍。田代彪跟个雪人一样，也不知道这雪是自个儿身上淌的，是别的人崩的。要有一里地左右，就听见前面炮声如雷，啪，门旗左右飘摆，闯出一员北国的大将。这个人金盔金甲红马，手中是金钉扫阳槊。来者非别，正是大都督晚宴阿骨龙。二马相交，打了对头了。晚宴阿骨龙哇哇暴叫，哎，中国的南蛮，休要往前来，本都在此，切了个把头压住阵脚。哇，援兵摆了个二龙出水式，把田代彪给挡住了。到了现在，田代彪并不多说，跟他费那唾沫没有用，双手摇枪是直奔完颜阿骨龙。阿骨龙一看一个小白脸子，你念书写字行，叫你这样的还能暴打前敌呀、啊？未曾动手以前就有三分轻敌，结果他吃了亏了。一伸手他才知道害怕，哎，这个男蛮厉害，再看这条花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，这一枪是刺中咽喉，完颜阿骨龙死于马下。田代彪这匹马在他死人身上越过去，援兵四外奔逃，田代彪是继续往里冲。遇上第二个都督，名叫完颜阿骨达，这家伙金盔金甲，掌中是钉钉狼牙棒，能耐也不次于完颜阿骨龙。几个回合，二马一错蹬，田代彪把花枪交于左手，哎，擦，把短剑拽出来。你说那个剑那个快就崩皮了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对准这个脑袋，唰就一剑， 咔嚓一声把脑袋劈为两半，死尸栽于马下。咱这么说的，碰着田代彪的就死，挨着的就完了。田代彪在闯进十八道连营当中，力斩援兵将近200，力斩援将16名。如果有人在旁边给记着，这就是大功一件啊。他闯上天当山，守天当山的有位主将，名字叫赤府样凯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有个金陵侯赤府彦寿，这是赤府彦寿的儿子，今年21岁，小伙子胯下马，掌中使一条燕尾神枪。他有点纳闷，这么多军队在这守着，怎么能容他们闯进来呢？听说有个小伙子不含糊，都神了，人也快，马也快，这能没捡，这大的都没边了。赤府彦凯打算会一会他，他催战马，脱宝枪，转过炮台，正好遇上田代彪，两个人马马对头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都变不出模样来了，全是血了。呆，前面来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某家田代彪。休走，看枪。田代彪都杀红眼了，没工夫跟他讲话，唰的一枪就到了。赤府彦凯用宝枪往外招架，二马盘桓在山下站在一处，打了20几个回合，田代彪一看，这小子这条燕尾神枪可够厉害的，比刚才那几个强的多的多，现在力量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如果再耗费时间，恐怕敌不住人家，干脆就败中取胜。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。赤府彦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拖枪在后头就追。南蛮田代彪，你跑不了了！马跟飞一样，眨眼间到了田代彪的马后，手托宝枪刚要扎，没想到田代彪探囊取物，拽出电光飞锤，一回手对准赤府彦凯，哗的一道寒光就到了。赤府彦凯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到跟前了。他一看躲不开了，怎么办？身子往后一挺，把脑袋躲开，把身子给了电光锤了，这一下正砸到护心镜上头。因为那个胸前这护心镜啊，还真有作用，保护心脏。啪！把白铜的护心镜砸得都七裂八歪的。赤府彦凯大叫一声，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，把掌中的燕尾神枪也扔了。在地下一咕噜声起来，觉得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口鲜血喷在地下。田代彪有心回来把他扎死，援兵援将往上一闯，没有办到。田代彪一想，没工夫在这跟你扯。我过山是真的，是飞马越过天当山，安下元人咱且不提。田代彪是边打边走，最后终于闯出层层的卡哨，就来到柳河川。这柳河川